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啦，大家頭先睇過嗰段片啦，其實我覺得有少少疑問嘅，記者唔係太多。 其實是因為我都話嗰陣咧，其實我是真的打算走，咁啊咁啱啊，狹路相逢，咁又好彩咧，係有一個 K 寶嘅記者喺度，咁然之後，其實嗰條頭先嗰條片咧，我都有少少想澄清，嗰條片咧就好似影住我淨係識屌人老母咁樣啦。其實咧，事實係屌佢老母，咁梗係值得屌啦，石房有呢啲人。但係最值得屌嗰個咧就係放大鏡，因為首先佢係差我哋成員嗰條頸 線。嗰個乜水嚟嘅？ 嗰個其實係一個好藍絲帶，佢喺旺角其實搞過好多次事噶啦。咁佢上次咧，反大媽咧，咪有我哋有一個成員俾蘋果影到，俾6條友圍住打嘅，放大鏡都係其中一個嚟。 哦 ，OK。 但係呢條友咧，其實佢係英籍人嚟嘅。 係啦。 咦？係 啊。 咁貴啊！ 係因為佢曾經咩奧朗神啊？ 係啊，即係佢有英文即係佢奧朗神。 Roger奧朗神啊， 係嗰個譯音咯。奧朗神是中文名的譯音，因為這個人為什麼知道他英籍，他之前有牽涉單官司，就在旺角街頭踢爛這個法輪功一張台，就擠到上觀塘裁判法院那裡，都是罰款啊等等那些。 是的，這些導遊就是明明我們在下樓梯，他上樓梯就差我們條頸，之後最黑人憎的就是啲差佬，仲要係保護翻佢哋轉頭啊！喂，大佬望到我咁瘦，其實現場真係本土派嘅示威者咧，5隻手指數得曬，因為我真係準備走嘅啫，係咁啱有 cable 記者喺度，咁然之後佢見到咁嘅情況，差佬都仲要覺得係我哋會去喐手喐佢，要去保護佢，咁你話係咪真係好嬲啊？ 我都開始麻木嘅，即係話少少啫。 係，其實是最慘就係我 開始麻木。咁但係原來， 但其實喺現場嗰下咧，係真係會上頭。 會上頭， 因為我就望住自己個成員，喂，又無啦啦俾人。 但你知唔知道上頭？其實呢個係一個預計嘅策略嚟，就係、是。你上頭，如果你喐手嘅話，就真係中曬。 唔係咁，但係好明顯，我一路以嚟都好清楚個 mindset 就係自己點都唔可以喐手先。就算我哋提倡以武制暴， 應該咁講係止暴，可以明刀明槍咁樣。係 啦，唔可以明刀明槍有鏡頭下喐手先， 衝動地失咗嗰個思考而失手咯。 即係簡單嚟講啦，就係你唔可以因為你上頭而做一啲無意識的動作， 令到自己會陷入一個危險的地方。所以昨天我都是一路都是大聲，都是屌，我連隻手都不敢掂到個差佬。 你有冇學以前咁？好似我哋嗰陣時候，我試過呢個真 係。佢雙手就會啦，佢個雙手即係如果個差佬一拳崩埋， 都要保護自己， 都要擋下都係保護自己嘅。 啊，頭先你講我先知，原來有個潮流就係原來咧，而家啲即係移居海外啊，或者係即係有咗其他國籍嘅人咧，就最中意做翻做中國人，而且中意做翻外國嘅中國人， 係啊，好搞笑。 係嗱，但仲有另外一個即係現象，你都要留意。 嗯， 就係慢慢類似呢班咁嘅人咧，佢喺鏡喺呢個電視主流嘅媒體上面開始有生批咯。 其實我覺得不緊要嘅，即係我琴晚即係喺差館冇嘢做啦，咁我喺度反思，喺度心諗，其實會唔會中咗呢班低質男士大圈套咧？即係佢嚟嚇我，其實根本上個論知名度、論性咧，我根本唔需要理佢嘅。咁但係我理佢，咁啊即係叫做間接幫佢上位啦，係咪？咁我都喺度諗，其實自己會唔會係中咗佢圈套咧？不過其實諗下。呢啲咁嘅男，即係低質男士啦，比佢出名啲更加好。點解咧？因為俾全香港人睇到，喂，原來愛國嘅，原來支持政府就係呢一班咁低質嘅人。佢哋連一句簡單啲啲嘅論述都講唔出。喂，話擺咩廿三條論壇，擺咗成兩個幾鐘，廿三條係咩佢都講唔出。咁呢啲咪可以俾香港市民睇到，究竟原來愛國支持政府嘅人係幾低質？咪會造成一個反效果咯。 希望你嗰個講法咧 係啱。希望， 但係我記得有個例子嘅，就係當年咧就係呢個梁咩啊 ，Angel 嗰、那個即係做以前做港台嗰個 DJ 啦。 係 梁安琪。 梁安琪啦，咁就同阿陶君衡喺個 喺論壇上 面講一句説話咧，我讀咯嗰句説話， 我讀咯 呢句説話咧。當年阿陶君衡就擺喺自己 office， 不斷係咁碌，係咁碌。咁希望即係日後嘅選舉都有翻呢啲咁嘅材料俾翻我哋，咁我相信會有嘅。不過至於你話嗰個即係整體嘅效果咧，會唔會好似阿 Ray 咁理想咧？咁我都係寄望於就係香港要喺到一個極端荒謬嘅處境先，大家先至會醒覺啦嚇。 因為之前嗰個李思嫣嗰個正義聯盟都已經好似話。組黨了嘛，他們 他選的 他的目標是組了黨的了， 還自稱第三勢力，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李思嫣是什麼了，他還要是做黨主席，即是若果由一個這樣的才能的人去帶領一個黨去選，我覺得是出醜咯。 出醜啦，咁但係出醜嘅人唔止佢啦。咁你起碼有元秋嚇，咁呢個錢都抵先啊嘛，係嘛？咁佢都選到啦，而且佢高 樹根啲，係咪？ 佢高票當選，唔理你，所以佢唔漲 啦。嗰兩個係個勵志故事嚟嘅， 勵志 好多人都想 發咯。如果咁勵到志咧，咁相信咧，我哋呢個世界係唔需要勵志故事嘅啦。係 啊。 咁anyway 咧，就頭先阿 Ray 哥嘅預測，我相信係。可能性相當高嘅，即係類似呢班人，佢會無論話喺出年個立法會選舉咧，你好可能係見到佢哋嘅，咁但係至於話即係佢哋嗰個，如果真係做呢樣嘢個成績如何，就好睇香港人，即係你究竟你仲係覺得係生活喺一個穩定而荒謬嘅世界好啊，定係還是你需要一個即係理性嘅世界咧？呢個係你即係香港人自己嘅選擇嚟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呢個局面咧，大家有幾種樣嘢啦，就即係正如我喺第一節我開頭問呢個問題，就係、其實呢個反走私客嘅運動、光復行動咧，佢已經沉寂一排嘅。沉寂嘅原因就係嗰一腳。咁但係嗰一腳咧，雖然喺當即係喺嗰個時刻係千夫所指，但係事實上咧，事後證明呢一腳係有用嘅。呢一腳係踢咗好多嘢出嚟。咁今次即係。我相信咧會有翻類似嗰次嘅事個效果，個原因就係好多人特別即係特別係呢個特區政府，佢會攞翻呢個作為一個例子，就係呢個光復行動如何損害咗香港嘅經濟。咁進一步講，我正如我頭先不斷強調，就係呢個進一步會影響埋全中國經濟，甚至全球經濟嘅。啊，呢個咧就套用呢個最科學嘅講法，就係呢個蝴蝶效應。 個涟漪就係喺香港嘅上水區嗰度散發出去， 影響到全球，分分鐘外太空唔知邊個星球撞到都係因為上水光復運動嘅啫。 咁嗰個論據點咧？咁而家即係大家其實要聽清楚啦。嗱，第一樣嘢就係咧。這個光復行動就對香港的國際城市的形象，這個旅遊城市的形象造成一個負面的影響。是的，但是大家要跟著去問一個問題，第一件事，上水是不是一個旅遊景點？上水那些即走緊私的人，他是不是遊客？他是不是遊客來先？即你首先 要界定這件事先，即如果你當那些人是遊客呢，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回事來的。 咁要佢去讀一讀書，睇下咩係遊客，點樣定義遊客呢？ 遊客呢兩個字啦， 其實因為就算 TVB 佢亦都有訪問到其中一個，即係喺嗰個區域嗰度營商嘅一個店長定店員啦。咁佢都有講到明，其實喺嗰度進行呢啲走私活動嘅人咧，並不會喺當區消費。 咁就其實係唔關旅遊業嘅事啦。 佢哋連食飯咧都夾啱好喺啱啱好帶到過關，然之後先喺嗰邊食完飯再落翻嚟。嗰邊啲飯平啲啊嘛，係咪？咁、所以佢哋你諗下，即係佢哋可能走一日，可能都係賺500蚊、600蚊。咁喺香港上水啊，而家一間茶餐廳，即係前嗰幾排，因為成日光復會去上水啦。咁去上水，我試過食一個餐蛋麵。是要40蚊，好誇張！ 你而家 你自己嗰個記憶咧，你諗下翻咧，三年前咧香港你食過茶餐有幾多錢？ 茶餐我諗27左右啦。 你即係呢幾年咧升咗成倍啊！ 係啊，好誇張！ 你嘅人工冇升成倍啊？ 佢人工唔單止升啦，仲叫你 O 多啲 T 添啦，係咪先？ 啊，簡單嚟講就係、是。你其實當區居民咧對呢啲事情咧係心知肚明嘅，爭在你而家行埋出嚟去講嘅啫。咁但係而家你成個傳媒咧，加上即係呢啲最撲街嘅傳媒咧，就不斷圈一樣嘢，就係、是、你而家咁搞法咧，搞到遊客唔嚟，事實上唔係。 再拖冧香港經濟啦，咁樣。 唔係你諗好好簡單啫嘛。你從個數據上，或者你從即係起碼街邊上，你見到嘅現象，你已經知道唔係呢樣嘢啦。但 係 而家你知唔知係電視每日電視同電台不斷循環報呢啲嘅嘢喎。 係因為我佢其實前日新聞透視嘅，亦都有講到，其實佢主題係想講咧，因為早幾月前大家 知道 係啦，有留意一單新聞就講喺個貨櫃裡面破獲咗一批。肉齡有幾十年嘅叫做即係俗稱殭屍肉，咁、但係佢再喺追查殭屍肉呢個事件裏面咧，其實最尾嘅源頭都係會去翻走私問題，因為而家佢走私嘅唔單單係淨係奶粉啊，一啲日常用品，佢連凍肉佢都係要用螞蟻搬家形式，係、一大櫃嘅凍肉咧係拆件逐件逐件咁樣賣搬家形式走私翻大陸，咁佢喺做殭屍肉呢個專題嘅時候咧。都一定是會諗得到去走私問題，都是要去翻上水嗰度，就會發覺原來佢整個走私行動裡面係唔單止日常用品，係連一啲譬如凍肉啊、電子儀器啊，其實係各式各樣乜都有。 其實係嘅，佢好多嘢佢都會走，例如 PS4 啊、咖啡機啊。咁但係其實佢而家係咁喺度話影響到零售啊，影響到旅遊。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出到街。擺個街站又好，即係好似黐線佬周街問食，喂，呢半年嚟你生活有冇受影響？呢半年嚟生活有冇受影響？我真係相信，除非你真係問中個係自己係業主，又或者佢係自己開鋪頭，如果唔係咧，大部分人都會答你冇影響。 但係最好一件事就係啲租金有可能下調嘛？我就聽咗，我聽話有可能啫，唔係下調緊啊，有可能嘅真 係。係其實受惠翻香港人㗎喎。 係啊， 係啊。因為佢過往咁多年，即係其實之前都講過，講到口臭啦。你旅遊業好似吸毒咁樣吸啲大陸遊客，上年有75% 嘅遊客都係大陸人。喂，咁如果大陸經濟一冧嘅話，好似而家開始冧啦，咁咪即刻撲街咯。即係好似你俾個白粉佬，喂，平時俾白粉一路俾佢，佢係 OK 嘅，做到一個正常人嘅。喂，突然之間斷少少啦，佢咪人都做唔到，咁你應該。你應該點咧？你應該係叫佢戒毒啊嘛！你唔係話喂，因為你唔俾啲白粉佢而搞到佢咁樣。 我而家個社會 邏輯又係錯曬，又係冇，又係冇常識咯。 開毒嘅，咁你而家就講嗱，你唔好戒毒啦，你食落去啦，俾邊個唔俾你食嗰個就撲街嚟嘅，即係實際上而家呢個社會係講緊呢樣嘢啊嘛。咁但係我哋唔係一個最佳例子，我覺得係隔離埠，澳門就最佳例子啦嚇。咁嗰個就真係索企經濟嚟嘅，咁而家冇得索啦，咁啊開始就 又要執一間 結束啦， 就最新傳即係傳聞啦。我自己聽到啲資料消息嚟嘅，就會再除裁多3-4千個賭場入邊嘅員工啦嚇嚇。咁嗰個情況你睇嗰邊就知噶啦。咁我唔知點解大家成日都拗，嗰邊聽話嘅啩， 係咯， 有三條啦， 又派錢啊，年年派好多 錢。思榮咁又話關香港事啊嘛， 唔係關香港事啊，佢都冇民主噶嘛， 係啊，冇啊， 即係佢唔聽話咩？佢冇人嘈啊！即係唔係冇人嘈，有人嘈，但係起碼我哋冇呢邊好似我哋咁嘈翻。 係咯，咁佢過咗23條啦嘛， 過埋23條，咁又冇民主。咁你香港人嘅，你即係無論你聽唔聽話，都係咁噶啦。佢有錢嘅時候就施捨一啲俾你。咁如果你當呢個係長糧咧，或者呢個係你個主要食品咧，咁你撲街噶啦。咁而家呢個咧就有個好處就係咧，有呢次如果真係呢個所謂滋爆啊，即係近年香港滋爆咧，有可能就搣甩啲鋪毒癮。 我想都即我自己就不是很看好澳門會搣得甩咯。 不是我講我哋又唔係講澳門啊，係香港。 唔係，其實你看到而家嗱，方剛佢又佢提議取消限奶令，同埋因為一周一行，所以搞到導致中港矛盾加深，所以希望政府能夠撤銷限奶令。咁啊，即係好明顯見到呢啲所謂嘅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即係。他哋的腦究竟裝乜嘢嘅咧？ 唔係，大概有一個絕招嘛，佢叫梁振英為你哋道歉。 唔係，我覺得梁振英道歉咧，呢個應該係佢主要 agenda， 但係佢攞出嚟講個論述咧，就係一啲又係冇邏輯、冇邏輯嘅嘢。 呢個我係對佢同情嘅理解，就係佢其實後邊嗰個講中聯辦聽嘅，但係嗰個主要 agenda 就叫六八九道歉。 其實呢樣嘢我哋記得即係。三月頭至三月中，我哋都表明話哦，暫時唔會發起光復行動。 嗰陣時我哋講過，因為你 已經預示過，將來一定係賴咗落嚟，一定係將嗰個經濟問題賴咗落嚟。 呢個就好早我哋都講過啦，就係咧，你去到嗰個階段，就係你真係成個經濟因為無論咩原因都好，係出現一個即係近乎衰退嘅情況咧。即係個本土運動。我不是讲光复运动，本土运动将会成为即是千夫所指的目标。 香港就受把了，真的全部都是突破我们。啊、香港犹太人。 香港就已经是 一个集中营 了。可能有遗像，即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嚟緊可能会有区议会选举，即是若果他继续揸住这些咁弱嘅幫去攻擊我哋本土派，其實本土派喺選舉嘅時候對翻普羅市民講翻好簡單嘅論述，就係話究竟影唔影響到你啊？香港本身已經吸毒吸咗咁耐啦，係咪仲要繼續吸落去？即係講翻出嚟，我相信大部分市民會明白。之後係反而令到呢個危機轉化為機會，係令到更加多市民覺醒而去支持本土理念。 係啊，所以咧，即係跟住落嚟咧，就係區議會嘅選舉啦。嗱，無論如何點都好咧，呢個會必定成為當區佢選舉嗰時候其中一樣嘢，大家會辯論嘅。不過問題就係區議會選舉，大家係睇唔到嘅。係啊，冇乜報導嘅。咁所以嗰個就局限喺當區度，但係起碼呢個有會有效果。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到期時，即係無論點講，我哋起碼派啲單張。係 啦， 就係大家，即係你係當區居民。你頂唔頂得順呢班走私客先？你當唔當佢哋遊客先？ 係 啊，咁啊得噶啦，你淨係問呢個問題得噶啦。如果當佢遊客咁 ，alright 啦，你當佢遊客，咁你就即係上水區應該發成， 你又繼續發展禮讓佢啦，係咪？ 禮讓佢啦，你喺即係佢喺街度即係 屙屎啊， 你 幫佢揾埋啊，最 後係最後幫佢揾埋啊。 係啊， 唉， 但係我相信即係香港人應該都仲有少少做人嘅尊嚴嘅，即係我相信講到呢一步嘅話，其實佢都會明白。即係本土派，我哋呢啲行動，我哋背後嘅理念目的究竟係乜嘢咯？ 但係個抹黑咧，會即係繼續 係 以更加大嘅幅度去進行嘅。咁我個人覺得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咧因為呢啲問題而家係變成一個政治上嘅游水。 嗯， 舉個例，譬如話呢個六八九咁樣，喂，佢有可能喺呢件事咧，佢又抄下水。咁又即係做一下啲小動作，因為其實佢之前已經講過有少少類似暗示㗎啦，就係即係呢一啲即係大陸遊客落嚟嚇，即係出現咁情況，佢要做一啲相應嘅措施咁樣。咁你唔知道幾時做，但係喺個餘下嘅呢兩年幾嘅任期咧，你係會睇到佢喺呢方面會有一啲 有個藉口去搞啲動作，可能中間一啲游水咁樣。 唔係，但我最驚我即係我個人覺得佢其中一樣有一個思維個模式係點樣咧？他覺得即係呢啲問題咧，將佢變成一個即係中港嘅矛盾咧，真正嘅中港矛盾對佢有利嘅。 係呢個係佢真正嘅功績 嚇，因為呢個係喺佢角度嚟講咧，即係香港越多人出嚟示威咧，就中央所謂呢個所謂中央係會俾更加多嘅理由佢留低。咁但係呢個錯誤其實係呢個諗法其實係錯誤嚟嘅。 係 嚇，你只會令到你自己更加恨憎嘅，而且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你越嚟越多嘅呢啲即係咁嘅低質素嘅遊客或者呢啲走私客落嚟咧，普遍嘅香港人實際上從心裏邊係反感嘅。 係， 所以而家出現一個就係一個斷層咩咧？就係你不斷呢個主流傳媒不斷去講呢啲嘢，例如點樣影響個旅遊業啊，點樣影響破香港形象。實際上呢度真正嘅市民，只要佢去一去呢個 Facebook 度或者呢啲咁嘅互聯網上面，個意見係完全相反嘅。 係嘅。 就 Facebook 係，一係即使佢唔需要去到當區實地體驗啊，佢上到 Facebook 即係 尤其是即可能年輕一代啦，或者你多啲接觸網上資訊嗰啲，你就睇到個真實情況。因為嗰一啲畫面嗰啲相片唔係經過主流全部係啦剪接啊篩選俾你，而係真實普通一個市民去到當區攞起個手機一影就清楚曬個實況係點樣。 你唔使講咩啦，你落到去地鐵，地鐵同三年前嘅地鐵係咩？而家係咩樣？或者四五年前嘅地鐵咁嘅樣嚇？而家個旺角係咩樣？你有少少記憶，你知道旺角以前唔係咁樣噶嘛？以前唔係你揾嘢食咁艱難噶嘛嚇？ 唔係，同埋以前即係我自己有印象啦，即係零幾年初、零幾年中嘅時候咧。當時跟團去旅行啊，去到例如去泰國咁樣啦，即係當時同團嗰啲團友咧，都會同啲泰國人講啊，我係中國人啊，我係中國人。不過近呢幾年咧，即係去旅行咧，聽翻啲香港人自稱咧，一定唔會話自己中國人。 即係其實咧，尤其是出咗離開咗香港，一定係 更加係唔會話自己係中國人嘅，因為好明顯，即係中國人呢一個印象喺全世界已經係一個壞嘅 label 嚟噶啦嘛。 哦，你有冇睇過即係啱啱今日登喺泰國唱機場唱泰國機場唱歌唱國歌段嘢？冇噶啦，呢啲嘢咧，我覺得咧，即係要作為一個商機啦。我構思緊啦，即係我用不同嘅語文咧，即係印一件 T 恤。 我係香港人， 我係香港人啊，唔係，仲要加埋一句，唔係中國人， 唔係中國人嚇， 即係淨係香港係香港人，唔夠嘅 嚇。 第一句應該我唔係中國人，我係香港人，就用不同嘅語文，即係佢有泰文啦，有德文啦嚇，有法文啦嚇，即係總之做到咧，就係喺全世界各個地方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就由中國遊客所引起嘅問題。是不應該由 香港的人 去找數的、啊、好啦，跟住另外一個呢也是中國矛盾嚟嘅，就是聽日場波咁、啊、我呢就留返正間過場之後呢阿錦就講兩句 講波 講波啦 OK